锵锵三人行啊，刚才子东已经说了，说每次做节目之前其实都应该是要把那嘉宾介绍一下，但你们都是老面孔了，我今天是第一次做这节目，所以我还要再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文涛提前已经说了，说让我来带班，我最近也看到网上微博很多人在骂，说这锵锵三人行没法看了，所以我说但凡有这种观点的观众您不要着急，就那么几天时间，文涛只要休完假回来我就下去了。 没有，我觉得我们有义务介绍一下，今天是马丁作为锵锵三人行的这个主持人的处女秀，所以我们应该欢迎一下。 谢谢。我发我做的很局促，其实我觉得子东要做的更合适，是吧？因为你都是老友记嘛，你们这是吧？ 啊，不是。 今天要说就是这个深圳的三十周年。那深圳三十周年呢，你是最有发言权。你八四年就来深圳。 对，我八四年第一次到深圳，那时候深圳大学还没盖好呢。那个时候觉得深圳已经比在有些地方已经比上海、北京要发达了。 是吗？比上海发达 啊！比方我第一次喝那个百事可乐，就在深圳， 觉得特洋的。 对，有些洋的东西，那个时候它深圳已经开始出现。 比如说， 我有个同行，我记得他去了那个忘了是西丽湖的度假村还是香蜜湖的度假村，去了以后就跟我声称说价值观改变了， 人生观改变 我印象很深，就 exactly 就这句话啊。这个人现在在美国的一个有 那他的价值观之前是什么，然后 我不知道他怎么改变的， 反正人生促成 他改变了。 就是说他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当然了，我相信他这种改变以后去了香港去了美国，他不断的在改变。 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但我忘了是哪年了哈。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需要一个边防证啊，那时候就有那警察特煞有介事的检查你的边防证，看得可仔细了，然后你心里面特别有一种那种特紧张的和局促的感觉，生怕他说你别来了什么的。 对中间就那时候我记得是就是如果要是比如从广州坐大巴到这对吧，你中间是要停车的，停下来以后呢，然后武警挨个要查你的证件，是吧？ 对， 我记得曾经都比较松的时候的司机就会说，如果比如说那个谁那个马斌还是杨娟你们要没带着证啊，就是他不是大巴上都有那个卫生间嘛，一两人就进去，他把那门锁上也能蒙混过关。 还有这事？ 但现在你看每次从那发现那已经是那个就是形同虚设，没有人来把关了吧？ 有些场面啊，现在讲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那次我们是开一个比较文学的一个会。会议期间呢，就带我们参观那个沙头角。因为沙头角有一条中英街， 对， 过去那个地方呢，据说可以买到香港的东西。我们很多人在那里排很长的队，你知道排在我前面的是谁啊？杨周翰。杨周翰是欧洲文学史的作者。北大著名教授。可是你能想象这个画面吗？就是这是大学者啊，但我们一起排队，为什么就去中英街？中英街也没买到什么东西，买个小的录音机，看一下龙虎豹，都也不敢带也不敢带这个真是这就是历史啊，就一晃几十年。 就那时候因为我在这个西北长大嘛，就那时候就大家如果有人要去过一次深圳啊，就不亚于就是后来说人去香港那种感觉。那时候他们回来就说你看咱们的牛肉面那东西太贵了，因为我们那小时候一碗牛肉拉面也才是大概7毛到1.2块左右的。那么他说你看你在深圳那地方一碗牛肉拉面卖5块，你想5块钱当时是还是钱啊，就觉得啊 很多 一碗牛肉拉面怎么卖5块钱，不可思议。 哎呀，我 反而让很多人觉得是望而却步，不敢轻易来这儿。 对，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深圳它主要是给人的那种神秘感，就觉得好像从深圳尤其是刚才徐老师您刚才说那中英街啊，就感觉好像看到香港的一部分。那香港也当时更神秘，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小时候 资本主义嘛， 就是资本主义，对呀、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那时候香港电影最火的时候，喜欢那些超级明星，什么张国荣啊、张曼玉、觉得好像这些人去了深圳、去了香港，就天天可以看见明星，是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上中学啊，徐老师，我们度过了深圳，录像馆度过的，录像馆基本全是港。台片就是不管是武侠片还是枪战片，包括鬼片，就香港的鬼片最有意思，他老这样的，他不害怕。你要看的是个《盗墓空间》，你就比较害怕，但鬼片反而不害怕。那时候就基本上在这点成长过程当中，而且那时候香港的很多的片子，我觉得对大陆还是，我觉得他多少还是有偏见的。比如我看过最 表姐表哥， 就是类似那个谁那个大傻，大傻呢实际上被钟镇涛。钟镇涛是坏蛋，大傻是警察。然后呢，后来钟镇涛是个好坏蛋，他就把大傻取而代之，把大傻给赶跑了。 结果呢，钟镇涛后来是东方事发的人发现他是个是个就是黑社会的时候，他就被迫流落了大陆。然后呢，一看这边有个人穿着警察的服装，开着吉普，一看是大傻在那儿。其实这里面就是完全是对大陆是一种曲解，那时候就觉得中间那个差距。 对，那时候记得，我记得香港的电影就管那个大陆来的都叫表哥表姐，然后从大陆来的人呢都穿的特别的土，永远都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大堆的农村亲戚什么的。 但是昨天我就发现，您看那个谁，那个李嘉诚先生就说一句话，就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实这个深圳和香港之间这个距离在不断的在缩小。 现在当然，那过去三十年深圳的发展，那在世界的城市的发展史上，那是一个奇迹。 嗯， 啊，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呢，大家谁都想不到。在某种程度上，深圳是中国近三十年的一个缩影。 嗯 嗯， 你要看这个民国以前的中国呢，那你看北京；还有四九年以后，你也看北京。民国时期呢，你就上海。 嗯， 最近三十年最有代表就是深圳。所有中国最基本的特点在深圳体现的最典型。 嗯， 比方说城市的都市化啊，不，农村的都市化和都市的农村化。比方说贪腐跟繁荣并存。 嗯嗯， 这是深圳是最最最最典型的地方了。它又经济繁荣，但是又是贪腐的，许宗恒据说牵涉到几十个亿。 嗯， 对不对？ 嗯， 再比方说那个五湖四海，深圳是现在是全中国人，他的人是最复杂， 嗯， 就是根本是移民社会。 就你说这点，我特别有体会，因为你看我来了香港以后呢，是周末我要有时间，我就要去深圳那边去。去深圳那边去干嘛？我主要是吃喝去了，因为香港很多人吃不惯。那么这个到了深圳以后，你就发现啊，就是五湖四海都有，而且最有意思，我觉得在深圳打车很有意思。就你打车的时候，你会比如有你们湖南老乡， 特别多， 有很多东北人，还有都河南人。就你觉得这个城市一种多元的这种在包容当中。 我讲到这儿呢，我想请问你，因为马丁你刚来，你可能对深圳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你有一个很直观的那个印象，很多人说深圳是个文化沙漠，你觉得是吗？ 哎，我还真不认为。因为这个我有些同事，包括我有学生在深圳大学当老师，就其实呢他们就现在对这个深圳的一个城市建设啊，就他我觉得深圳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和广州不一样。广州它的植根于岭南文化，它这个地域文化它的不大发，深圳呢它现在似乎就是它有这种力量，它不知道找着一个爆发点，到底是一个城市呢，还是一个新兴的一种发展经济，还是一种什么，它只是找到一个更确的一个爆发点。 文化上它定位有问题。 嗯， 我们前几年还去开过会，他们自己称是先锋城市，就是说深圳 余秋雨这个桥都保。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反正我跟文道都去的，我们在他们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楼盘里边开的那个会。深圳是有很多很先锋的东西，雕塑啊，很多房子的设计啊，什么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深圳又是非常土的，它是农民最快的进入城市的一个渠道。深圳可以很外形很漂亮的大楼，里边进去的人呢很乡土的，笑起来呀、啊、什么什么。而且深圳还可爱呀、啊，都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最近还有一个观察，我朋友的观察，他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楼里边，下面的停车场啊，停着500多万的劳斯莱斯，500多万的劳斯莱斯，可是他坐这个电梯啊，进去以后啊。他发现怎么里面都是工人。 嗯，哎，其实你说这点啊，这个不，我觉得倒不仅仅说是深圳有，别的地方也有。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继续来聊我们这个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啊。就刚才您说这个，实际上说深圳现在当然文化定位其实是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么你看我这边资料就说，95年余秋雨就说，我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96年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我不知道您现在听说过深圳。 余秋雨他到任何地方都说那个地方是文化中心，他到香港也是，到上海也是。 啊， 是吧？ 这个 就过往说之过往。 余老师这个对大家鼓励啊，这个大家提鼓励。 是啊，现在很多人看见女孩子都叫美女一样， 对， 看见男的都叫帅哥。 所以我们看到余老师呢，我们都叫大师，这一个道理。 就刚才你说这个他文化一个定位问题，你没说完，其实就是 说。我就是说他真的找不到定位，他有一些。他把自己作为先锋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做了巨大的贡献。你想，他在二三十年间，把数千万的农民 极短时间进入了一个都市化的过程。在这中间怎么处理劳资纠纷啊，处理雅俗文化的争议啊，一面是高科技的中心，一面是密集劳动啊，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文化是要广义的来看。 对，这可能 就是说你不能只听交响音乐。那现在当然他现在有了最好的交响音乐厅，他的音乐厅是名家设计的，他的图书馆也是非常好的。可是有的人就是说，哎，旁边有民工在这里撒尿啊什么so what， 这就是一个过程。这个我觉得深圳自己把自己的好处啊看得不够。 对，徐老师，您刚才讲到，其实就是您说那个在那个停车场里停的500万的劳斯莱斯，电梯里看的都是工人模样的，可能是老板啊。其实我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呢，挺有意思的。他们小时候在乡村里，然后呢从来没有上过学，但是当时可能正好是时代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去到深圳去赚钱，然后呢凭着自己的就是这种，他没有上过任何有关于商业的这种学习啊都没有，然后凭着自己的一番那种闯荡，现在可能就是能够积累下一些财富，就会出现您说的这种状态。 这个 所以说你刚 也有好处的地方， 就你刚说一个文化，我就想一个， 可能这 个前段时间咱们说这个富士康啊，当然很多是从这个劳资关系的紧张关系来说。那么如果要是就是放在这个就深圳富士康，如果放在这个文化的一个语境下去参考的，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富士康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在深圳的，你以为他在别的地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农民高速的变进入了高科技的这些行业，成为密集劳动，也产生了很多。这我觉得不完全是深圳的问题。深圳的问题是什么啊？你看昨天的那个庆祝大会啊，那颜色之土啊，看这个上面的人真是精英啊，对不对啊？这么多人精英，这个会开得非常重要，信息都令人鼓舞。可是你看看他这个会场是布置啊，他这个正面看主席台还像北京，看那边看是个体育馆，那个颜色是搭配。我这点地方我真的是，说实在话，我很爱深圳这个地方，但是他这个。他真是 这不就您刚才说的深圳文化吗？就是各种东西它都是并存的，这边是高雅音乐，这边就可能 是一种多元的，是都会存在。其实就是我们要说回首在很多年以前的深圳呢，它可能颜色是比较一致的，不像您刚刚说您觉得杂，那可能别人会理解成五彩缤纷。我们来看一下图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之前啊，就 N 年前有些摄影师拍的深圳，你看为什么不挤出列队排队买股票的男男女女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个互相就我们就说按照北方话叫吊着膀子啊。 所以记得当年有一个电影拍的就是这种深圳，当时开的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的是古风嘛，潘虹演的，我记得。 就这个买股票的我还有印象，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时候，我的数学老师是个女的，她的爱人是我们体育老师，就这两口在我们那个年轻的中学上中学，在我们中学生的眼里就是特别时尚特别很前卫的一对年轻的老师。后来怎么他们就说调到深圳当老师了，当然这么多几二十多年过去到现在找不着他，但当时有一个什么，他们走了以后过不久就开始给这个家里，就是我们这边那个老家人写信说借身份证，说借身份证干嘛， 能 买股票。但是当时作为西北那个闭塞的地方，人家不知道这个股票为何物，而且是借身份证，后来想那就借一下到还过来就 OK 了吗？ 所以从你西北的角度你看中国这三十年很多变化，深圳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是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八十年代是有争论的，有中央高层是一直不到深圳去， 有分歧， 很多就，所以深圳其实在今天纪念它还是有政治上的意义。 对，不过讲到这种现状，我们刚刚是回顾以前，我觉得现在的深圳其实也被人批评啊，觉得现在的深圳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很有活力的地方，很躁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有创新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深圳有很多的那种山寨机啊，它是山寨机的那种大本营但是没有那种新鲜的有创造力的可以自己发明的那样的就是新的产品能够出来。 它的科技园在中国已经算是高科技的中心区了。我们现在中国用的电视的新的模式就是深圳这边弄出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倒是教育， 深圳这个城市只有一家大学，真是不应该的。 嗯嗯， 这个相比北京， 现在不有南方大学了吗？ 有了吗？但是感觉上好像是，反正深圳的大学生都是外面来的。 嗯， 他们到深圳来打工，他本身的大学生本身的大学是少的。 嗯、 这个是的确是。 所以回到这儿，其实你感觉就是这个深圳，刚刚我们在探讨一个文化定位呢。现在恐怕就是说，如果深圳没有一个特别棒的大学，或者只有这么一所大学的话，就你感觉它本身的文化底子上， 对 它的气息上就会稀薄一点。 是 这道理吧？ 当然，当然。 但它可能是正在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 嗯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对深圳的批评可能有一点就是太严苛了，包括国外的，我看到最近的一篇文章就嘲笑这个中国，其实深圳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叫苹果皮，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吗？ 对， 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 iPod Touch， 就是一个音乐播放器，但是用上那个苹果皮之后，它可以打电话变成一个 iPhone、 嗯。 那这个东西是苹果公司没有出的，是深圳的这个山寨机出的，他们就很非常非常不屑的，就是说啊，中国出了一个 这样的玩意儿。他不能把这个就是堂而皇之拿出来生产，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版权的问题。 对，但是深圳的商人他其实现在可能最关心的是，就是踏踏实实的赚自己的钱，赚够了钱以后再去说这个研发的问题啊。 其实按你的说法，就是只要是就是你看说还有聪明智慧的，就看你往哪条道上引了，对吧？小时候经常说这孩子挺聪明的，你往好道上走他就是好人，往歪道上走他就邪乎了啊。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下来行。实际上就是说，关于这个深圳的这个前面的是会什么样子，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有人说，这个现在你不管是大连呀，包括是天津啊，包括像重庆啊，就各样的国家级的这个试验区都出现，那么就说你特区就不特了啊，你不特，我和你就差距在缩小嘛啊。那还有人说呢，可能深圳会继续往前走，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 深圳当初它的优势就是在香港跟内地之间的一块跳板， 嗯， 它将来还得发挥这个一点。 嗯， 他怎么发挥呢？他现在利用将来香港的高铁啊，十几分钟就到福田。 嗯， 那就会出现深圳的这个跟香港的这个两个城市的一体化。 现在不是说深圳的地铁行业啊交给了港铁公司来， 它已经是这样了，它已经是这样。但是现在所有的交通都要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嗯， 而将来这个十几分钟这个交通一通啊，它会把两个城市的距离是空前的拉近。 嗯， 而这一点呢，恰恰是香港不宣传的，因为它怕引起很多香港人的心理，香港人心里还有个偏见，他宁可把自己跟上海去提，他不愿意把跟自己跟深圳去提，深圳只是他们去洗脚的、去堕落一下的地方。可是这个看法错了，深圳已经不是拉斯维加斯了，深圳是一个大都市了，深圳以后的 GDP 会超过或接近香港。 那这样说的话，应该赶快去深圳买房子的。 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但是我刚刚问那么若琳说这个福田港口的房子他买了20万，已经2万3、2万4。 你这个后海啊。这边的元朗屯门的房子已经比深圳便宜了， 嗯， 深圳那边是，而且呢，它接下来还有一个，就现在所谓叫前海， 嗯， 这个前海打的什么主意呢？我看他们的介绍打的是将来这个地方是深港合作的一个金融区， 嗯， 在那里办的公司呢，税可以按香港的20%来交。我 就等于是去香港了。 对，我心想，那全国哪个公司不在那里开个办公室啊？你想对不对？而且法律上一旦打官司，可以参照香港的法律。 嗯， 那就是杀人不必判死刑啊！啊，对，你知道这些能不能允许中央的口开多大？ 嗯， 会直接牵涉到深圳将来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说，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深圳的下一步再怎么走。政改的期望其实还是远小于这个经济这种改革。 政改 希望要经济方面的政改 是南方都市报叫的比较稀奇。 今天南方日报还又写了篇。 对，南方日报也有很 其实 在温家宝这个提的比较厉害。 嗯， 但是我估计深圳的商人是对前海的项目，他填地都填掉100亿了。 这更来得 干什么了？ 啊， 干什么？ 嗯， 但是我相信北京的考虑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是前海有这么一个优惠的话， 嗯， 咱华谊兄弟公司也在那里注册了，对不对？ 所有的公司都在那，那其他地方可能也会就是 苏豪地产也在前海注册了，那个金融业一定蓬勃发展。 就这个，其实你要说这现象是，比如深圳人愿意，广东人愿意，但香港人未必愿意。 香港人一定不愿意。 香港人看两面看，香港人呢，其实老百姓呢不大愿意，商家还是愿意。 你看是李嘉诚，跟咱们胡总一握手就愿意了啊。长远来看，这两个城市的某种程度的这个 这种关联性会加强 啊，将来会出现，将来会出现。 嗯、 而这个呢，是真正的，当然这样会带出很多问题，就是深圳的制度上怎么防腐啊？还有深圳它必然会进一步驱赶穷人呢、啊。你看它越跟香港靠拢。而香港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来安置他的穷人的，他有居屋啊，有公屋啊，能够保证穷人你什么都不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呢。那深圳不能给这样保护，他必须把这些农村劳力在你贡献了青春以后，我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说深圳是个很自私的城市，他只截取人的最辉煌的一段， 最精华， 20来岁来，50来岁就得走。深圳容不得老人呐、啊，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感觉就像深圳这法夫，按我们中国过去练武术一样，说这个人肌肉很健壮 啊， 看似很有活力，但其实丹田这个内功上、内力上，是不是还差点意思？有点这种比方的样子。 对， 差点内气。 但是只有30年呢， 30年 的人丹气总是不太够的。 所以这武功还是需要再修炼嘛，是吧？ 肯定得200年。 就得像那个老子骑牛似的啊，这个真正是把内功修炼好。 你想上海近年来的这样的发展，是因为它有30年代打下的基础。台北现在的发展就是日治时期打下的。 所以你说这还是个底气问题。 对，它是真是凭空，它像拉斯维加斯，它是靠凭空。